这个就是一直困扰着警方的问题啊，所以警察才会怀疑雨水是不是曾经被抽水机抽走过。但问下来，陆家没有一个人听见抽水机的声音，这就又解释不通了。陆哲南简要说明了一番当时的状况，这么一来，陆伯伯的死就成了密室杀人。密室杀人，钟可对这个名词并不陌生，他平时也看一些推理小说。对啊，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，太不可思议了。钟可感觉这个案子又被笼罩上一层厚重的迷雾。随即陆哲南走到南侧的小窗前，抬起头查看着窗户的位置。钟可也扬起头，不会是从这里把陆伯伯的尸体塞进来的吧？ 不可能啊，窗口这么小。 陆哲南摇了摇头，在地下室这种地方待久了，就会有一种与现实脱离的感觉。陆哲南的脑海里浮现出温子仁的恐怖电影《招魂》中的某个场景，不禁打了个冷战。原本想模仿侦探的样子来调查案发现场，可现在不但什么线索都没有找到，身体还被某种莫名的恐惧感所支配。两个人决定马上离开这里。走上台阶以后，陆哲南径直向右侧走去。他来到通风窗的外面，指着窗框上的一个钩子说： 钟可小姐姐，你有听说脐带的事吗？ 脐带？ 钟可一头雾水。 胎儿身上的脐带？什么情况？ 当时小雨在这里玩，看见这儿挂着一根东西，就捡起来玩，后来才知道是根脐带。 陆哲南的神情有些异样。 你觉得这里为什么会有一根脐带？ 什么？真的假的啊？挂着一根脐带？哪儿弄来的脐带啊？好可怕啊，是凶手干的吗？ 钟可第一次听说案发现场有脐带，感到十分震惊。陆哲南再次脸色一变： 你跟我来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 即将走回宅邸的时候，钟可突然看见陆寒冰和叶武往宅子的后方走去，两个人的身影渐行渐远。钟可顺着他们行走的方向径直望去，看到就在胎湖湖畔的位置有三间奇怪的小屋，悬在离地面2米多高的地方，仿佛摆脱了重力的束缚。 鬼鬼祟祟的，准没好事。 陆哲南也看见了那两个人，嘟囔了一句： 对了，南瓜，我一直想问那边那三间屋子是什么呀？特意吊起来的吗？ 钟可指着远处的屋子问： 哦，那是吊屋。 吊屋？什么鬼？ 是湖心公园刚建成时造的度假小屋。 陆哲南一本正经地解释： 你看，木屋都吊在岸边竖起的钢架上，用三条钢缆将屋顶与钢架顶部相连，让屋子腾空，是不是很酷？每间屋子都位于湖面之上，而且所有屋子的地板都是透明的钢化玻璃，所以站在里面向下看的话，就能看到胎湖的湖面，仿佛悬空于湖水之上。这在当时是很新潮的一种湖景观光屋。况且在湖边空气又好，当时围着湖岸造了一排这样的吊屋呢。后来公园停业以后拆除了很多，现在就剩那么3个了，留给我们私用。这不，那个娘娘腔就把其中一间弄成了自己的游乐室了。 说到这里，陆哲南又火冒三丈， 还说我有闲心，自己还不是带个妹子快活。呸，不要脸。 我们走吧。哎，你要给我看什么来着？ 钟可感到室外有些寒冷，就催促陆哲南。 两人回到宅邸，穿过客厅东侧的一条走廊，陆哲南径自将钟可领到自己的房间。他的房间位于宅邸一楼的最东面，与胎湖的西侧直接相连。如果从上方俯视，陆家宅的一楼最东侧有一块嵌进胎湖的部分，那里就是陆哲南的房间。因此陆哲南的房间相当于一个三面被湖水围绕的湖景房，一打开窗户就能看到底下的胎湖，夏天时能闻到浓浓的水藻味。陆哲南拿出随身携带的钥匙，打开深黄色的房门。他平时离开房间时都会习惯性地将房间反锁，因为对他而言，屋里的所有东西都是稀世珍宝，就连平时打扫房间也是陆哲南亲自来做，基本不会让女佣进屋。这也是一年来钟可第一次踏入这个房间。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铺在地上的淡黄色的地毯，地毯覆盖住整个地面，正中央有一个穿着暴露的等身二次元美少女图案，分外夺目。房间不大，但摆设让人眼花缭乱，仿佛置身于一间动漫小展厅。右侧的玻璃展柜里是琳琅满目的模型和手办，包括拼好的乐高玩具、美漫超级英雄和假面骑士的手办、高达模型等等，应有尽有，占满了柜子的每一层。展柜边上挨着一个放满漫画书、小说和 DVD 光碟的六层书架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文的悬疑小说《凛冬之关》，由晨光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房门正对面并列摆放着一张床和书桌，床是整个房间里色彩最鲜明的物件，被子和床单上都印着鲜艳的卡通图案，床的里侧横躺着一个等身抱枕，枕套上二次元美少女正做着撩人的姿势。夸张的是，有一张卡通床帘围在床边，宽大的床帘可以顺着天花板上的轨道自由拉开和收起。紧挨床尾的书桌直接置于窗前，光线充足，宽敞的桌面上有两个液晶显示器，小的连接着电脑主机，另一个大的想必是用来观影和玩游戏的。为了节省空间，旁边的 PS4 游戏机被竖放在桌面上。窗户边的墙上还固定着一个塑料架，上面插着一盒盒正版的游戏光碟。回过头，钟可还看到房门背面挂了一幅绝对领域少女偶像主题的挂历，挂历非常大，覆盖住房门近一半的面积，上面一群漂亮的小姐姐正展现着自己青春洋溢的舞姿。钟可无疑被这里的架势震慑住了，他也在网上看到过宅男的房间景象，但是第一次在现实中目睹这样的房间，还是小小的惊叹了一把。望了一眼安在房间西侧和北侧墙壁上的四扇柜子门，钟可知道现在他看见的东西只是冰山一角，那边的嵌墙式柜子中一定还有更多的藏品。不好意思啊，钟可小姐姐，房间有点乱。陆哲南把书桌前的靠椅搬到房间中央，示意钟可坐下。你坐吧。然后他自己从角落里找出一个懒人沙发坐了上去，肥大的身体陷进沙发里，沙发就像面团一样被压成了一张饼。不是要给我看东西吗？钟可完全不知道陆哲南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钟可小姐姐，你听说过阴咒吗？陆哲南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。啊？什么咒？阴咒。陆哲南重复了一遍。某个旧时代的村落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有一项禁止女婴出生的制度。村里的每个人都把这个制度视作天规， 即使村里的女人越来越少，男人们也总会挖空心思将村外女子娶进来，继续恪守规矩。每当村里的女人临盆，产婆总要瞪大双眼守候于床边，如果出生的是男婴，则用红色襁褓包起，交给门外孩子的父亲，如果出生的是女孩，则用白色襁褓裹住，直接将孩子带走，就当女人从来没有过身孕。村子旁边的乱草堆中，有一座五六米高的灰色石塔，塔呈锥形，上窄下宽，顶部开了一个方形小洞，乱石搭起的台阶从洞外倾斜而下，从远处看，石塔就像一座巨大的坟包。夜半时分，塔里传出婴儿时断时续的哭泣，形成诡异的夜间奏鸣曲。石塔被称为婴塔，带走女婴的产婆步履蹒跚地爬上婴塔，直接将刚出生的女婴丢入洞口，任其自生自灭。久而久之，塔里便堆满了婴儿的尸骨，靠近时总能闻到阵阵恶臭。已经没人数得清到底有多少个婴儿被扔在了这里面。有一天，村中一产妇醒来以后，找不到本该睡在身旁的孩子，询问丈夫时，对方一语不发，任凭妇人疯狂哭喊。刹那间，妇人像是着了魔一般奔出村子，一路奔向了婴塔。这对于一个刚生产完经历大伤的女人来说，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。妇人艰难地爬上塔顶，朝狭窄的洞内窥视，赫然发现自己的孩子竟躺在一大堆腐烂的尸骸上嚎啕大哭。这极为凄惨的哭声来自诞生才不到一天的生命，听上去却像是人世间最后的哀嚎，亦或只是对母亲的本能的呼唤。妇人拖着精疲力竭的身体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朝洞内伸下消瘦的手臂，她试图把孩子从下面捞上来，但是根本够不着，即使竭尽全力，颤抖的指尖也只能微微触碰到孩子温润的脸颊。这真切的触感反倒唤起妇人的绝望，她撕心裂肺地哭着，无力地喊着，直到眼眶里再也流不出泪水，才终于昏厥过去。妇人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一间茅草屋里，救起他的是当地一个有名的黑巫师。这个精通杀人咒术的巫师如今却救了妇人一命。虚弱的妇人紧紧抓住巫师的手，祈求他为自己的孩子报仇，为此他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。说完这个遗愿，妇人就离开了人世，但是大张的双目仍然死死盯着巫师脸上苍白的面具，直到巫师点了点头，他才瞑目。傍晚，巫师潜入村子，在每家每户的枕头下都偷偷放入一根棺材钉。这些棺材钉都是从阴棺上拔下来的，被巫师施了咒语。夜幕降临，可怕的一幕发生了，婴塔之内一个个婴儿从黑漆漆的洞口爬了出来，十个，三十个，一百个，源源不断。他们的身上沾着腐肉，骨头都裸露在外，有的缺了眼睛，有的掉了耳朵。这些婴儿像鼠灾时的老鼠一样，成群结队地出现在田野里、草堆里、河流中，他们发出震耳欲聋的啼哭声，朝着村子的方向疯狂地爬行着。很快，婴儿们侵入村子，占领了每一户村民的房子，凄厉的呐喊声和悲鸣声响彻夜空。这一晚，村子化作人间炼狱。